德训篇第21章。我儿，你犯了罪吗？不要再犯。你因为你过去的罪祈祷，已获得宽赦。你该躲避罪恶，如同躲避毒蛇一样。你若亲近它，它必会咬伤你。罪恶的牙有如狮子的牙，能咬死人的灵魂。一切邪恶好像双刃的利剑，他的创伤无法医治。怒斥与骄傲能荡尽财富，傲慢人的家庭必成为废墟，骄傲人的财产也必如此荡尽。贫穷人的祈祷从他口中直达上主的耳里，上主必迅速为他伸冤。厌恶惩戒的正是追随罪人的足迹，敬畏上主的是从心里归向他。雄辩的人远近皆知，但明智人却知道自己失足的地方。谁用别人的钱财建筑自己的房屋，就如同堆积石头为自己修盖坟墓。罪人的集团有如堆积的麻屑，他们的结局不外是烈火。罪人的道路是用石头铺平的，但道路的末端却是阴府的深坑、黑暗与刑罚。遵守法律的必能控制自己的倾向，敬畏上主的最后结果是智慧与明智。不聪明的不易受教，但有一种聪明却是充满辛苦的，而哪里有辛苦，那里就没有真正的明智。贤人的智慧如洪水洋溢，他的计谋有如活泉。愚人的内心像一个破碎的器皿，任何知识都保存不住。贤人听见一句智慧的话，就一面赞赏，一面从中取义。淫荡的人听见却不满意，把它抛在脑后。愚人的叙述像行路所背的重担，明智人的谈吐却优雅中听。在集会中，人都寻求明智人的言论，对他的话人都用心思维。明智为愚人就如一座倒塌的房屋，无知之辈的知识是一团表达不清的言语，纪律为愚昧人就如脚镣和右手上的手铐。愚昧人笑是放声大笑，聪明人笑是低声微笑。纪律为明智人有如金饰品，又如右背上的手镯。愚人的脚鲁莽闯进人家的房屋，富有经验的人却害羞怕进去。愚人从门外窥探室内，有教养的人却站在外边等候。一个人在门外偷听，是未受好教育的凭据。明智人耻于这样做，愚人只会信口开河，明智人的话却是经过权衡思量的。愚人的心在口上，明智人的口却在心里。不前进的人咒骂对方，实是咒骂自己。搬弄是非的人是侮辱他自己，为众人所憎恶。与他相近的人也憎恨他，缄默而明智的人反要受人尊敬。